指挥着机动部队侵略边境新域的吉克吉尔艾斯，打了60次的战争，而且每一仗都大获全胜，把占领来的行星交给当地民众自治。 停船，不停的话要发动攻击了，停船。 我们是费沙来的商船，船上载的全都是要去圣地朝拜的一般民众，几乎都是老人、妇女还有小孩，您看一看就知道了。 好，不用了。粮食或是医药方面有没有什么不足的地方？ 哦，小孩喝的奶粉有点不够。 我知道了，把部队的物资分给他们。 是。 哦，谢谢指挥官。 不客气，那么祝你们一路顺风。 这个吉尔艾斯指挥官他真是一个好人呢。 很可惜。 为什么呢？ 所谓好人不长命，尤其是现在这种局势。 敌军第三波已经撤退了。 这还真奇怪， 跟以前不一样，已经可以渐渐看出他们行动的毅力跟统一性了。 差不多了。 哦， 我想可能是梅尔卡兹到前线去了，这么一来数量减少对我们反而不利，我们还是撤退吧。 可是这样在形势上给敌军造成胜利的话，可能会影响到敌我双方的士气，请您三思。 嗯，好，我们退后，这个香桃星域不值得我们付出莫大的牺牲去死守。哼，要夺回的话就让罗格兰去夺回好了。 罗塔尔那个小子居然把功课推给我来做。 梅尔卡兹上将在指挥官您出生之前就是个响叮当的军人了，让他自由发挥的话可能会有点麻烦。 哼，自由发挥，我不认为布朗维克公爵有那个气量让梅尔卡兹自由发挥。 是啊，以梅尔卡兹上将为对手的话，就应该跟他背后的布朗维克公爵作战的。 你是叫我不要管香桃星域，把心力专注于进攻通一之城，是不是？ 是的，我想敌人也不可能把心力放在香桃星域的维持上。 哼，可是通一之城也是号称百攻不破的，该怎么办呢？ 我认为这一次的转进刚好是个好材料。 哼，有道理。 哦，梅尔卡兹将军，真是辛苦你了。 真不愧是万人敬仰的名将梅尔卡兹指挥官，了不起，真了不起。 说的是，您真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英雄啊。 哪里，这次与其说是我军获得胜利，不如说是敌军放弃也不为过，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很危险的。 是吗？你这样就太谦虚了。 哎，对了，怎么会没有看到利海姆侯爵呢？ 是啊，侯爵的旗舰奥斯多马克也好像不在的样子，最近好像很少看到他们的剑影。 利海姆侯爵他为了夺回边境新域已经出航了。 什么？ 他率领了50,000艘的舰队，准备要击退在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称雄的红毛小子。 身为司令官的我居然不知道这件事情。 这是身为盟主的我所答应的。 但是关于军事方面的事， 上将，利海姆那个人待在这里真是啰嗦死了，他既然想出去就让他出去，这样比较好嘛。而且边境那里的平民吹了一阵不稳定的自治之风，把他压制下去是我们应尽的大义。不说这个了，我已经把庆功宴都准备好了，来走吧。 真的非常抱歉，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，我觉得有点累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暂时告辞，失陪了。 伯父特地为他准备了庆功宴，他这么做未免太失礼了。 算了，不过这个人真的很没趣。 司令官，什么事？ 罗格兰侯爵刚刚下达新的命令，敌军的副盟主利海姆侯爵跟布朗维克公爵串谋的结果，已经率领了50,000艘舰队往我们这里来了，侯爵下令迎战，将他们击破。 终于要打了。 根据目前的情报显示，利海姆侯爵以这个秃鹰之城要塞为据点，在这个基沃沙星域部署了阵营。 我们可能会在这里决战，这一次就由我率领800艘舰艇出战。 哦， 这800艘。 发现敌军，人数大约40000。 终于来了，反正是跟小鬼打仗，我还宁愿跟那个金发的打。红发小子的辈分还不够，不过也没有办法了。 报告，敌军舰队排成斜线阵型，我们该怎么样对付呢？ 居然跟我来这一套，用数量压倒他们，不要跟他们玩游戏。发射。 啊，太远了，说不定还到不了呢，再稍微开近一点，到达600000公里近的时候准备开炮。 报告，600000公里。 好，发射。已经开始了， 本舰队开始前进。 开始了。 敌人的左翼只有20000艘兵力，为什么不能一举将他们击溃？ 这该怎么说呢？我方的舰艇虽然有50000艘之多，可是在构成还有编程比率上都跟一般没有什么两样。 你是说我们是乌合之众了？ 不是，不过数量多反而难以行动。 左舷方向发现新的敌军。 什么？ 舰数未满1000艘。 这有什么好怕的？敌军的数量才这么一点点。 就是现在开始炮击。 好，全舰开始突击。 吉尔艾斯指挥官真是个可怕的人物，只靠那么一点点舰队居然能够弄翻50000艘的大舰队。 因为他已经看穿了敌军舰队编程上的破洞，厉害。 趁着敌军混乱之际一举歼灭他们。全舰突击。 凯斯勒战舰被击沉，德通姆战舰大破，兰德查战舰一举成功。 啊， 那就是利海姆侯爵的旗舰，别让他跑了，把战乱的元凶抓起来。 那是怎么回事？ 那是我们的补给舰，为了准备打长期战的补给，待在那边待机。 立刻炮击。 哦， 我叫你炮击，你没有听到？ 可是那是我方的舰艇。 既然是我方，为什么我要逃走？因为他们妨碍我继续前进。没关系，炮击。听到没有？炮击。 怎么样，很可爱吧？这是双胞胎哦。 真是太恭喜你了，你当爸爸嘞。 是啊，可是不亲手抱一抱还是没有实际的感觉，真想赶快回家。 能源波接近。 是敌军吗？ 不是，是我军。 喂，有没有人救救我？ 来了。 你是个孩子吗？怎么会在这里呢？ 我是幼年学校的学生，我是以上等兵的待遇被分派到哥米修要塞的途中。 那你几岁？ 13岁了，不过还差5天。 这个世界真的完了。小朋友，把那个拿给我。 不要叫我小朋友，我也是有名字的，我的名字叫克拉特莫德。 哦，这还真巧，我也叫克拉特，克拉特林查。 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敌人已经接近了。 敌人？你说的敌人是谁？把我们炸成这个样子的家伙才是敌人。 指挥官，被我们救的补给舰的人，他请求见您一面。 见我？ 是的，他说能够帮得上指挥官您的忙，而且我已经调查过了，那个人并没有什么问题。 带他进来。 是。 报告，我是克拉特林查上校，我这只一直来不及弄好，很抱歉。你说你可以帮得上我的忙？没错，我是一个活证人，我可以证明利海姆侯爵为了逃命把自己的人杀了的事实。这样啊，这个手腕也可以当作证据，把这个让要塞的人看了的话，大家都会改变想法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对利海姆侯爵的忠诚已经没有了，是不是？ 你是说忠诚？这真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名词，不过好像是在有利于自己的时候被滥用的。这次的内战正好是一个机会，有一种人总是对部下要求的忠诚，可是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做这种要求。有好几百个人都募集到了这个实力。 我知道了，那么就请你鼎力相助。我希望你能呼吁哥米修要塞的人弃械投降。 没有问题，不过或许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。 我是维吉尔狙击大队的劳迪兹中校，我要见利海姆侯爵。 你脏兮兮的，不能见侯爵。 我脏兮兮的，这个是为了利海姆侯爵拼了命打仗，为了侯爵能够逃脱我战死的部下。 无理的家伙，你来干什么？ 你拼了这条命拼死保护的利海姆侯爵就是眼前这个人，叫他犒赏你的忠诚。 啊，杀了他，枪毙这个冒失鬼。 看到没有，爆炸了， 那一带是司令室那边，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辛德准将，通知贝鲁克跟比罗马上开出登陆舰，占据戈米修要塞。 是。 就这样，戈米修要塞陷落了，贵族联合军失掉副同盟以及三分之一的兵力。 既懦弱又愚昧的贵族，我劝你们抛弃有名无实的自尊心出来投降吧。我不仅会饶你们一命，还会给你们这批无能的人留下一点财产，让你们不愁吃穿。前几天利海姆侯爵也以符合他卑劣人格的死法死得非常凄惨，如果你们不想步上他的后尘，想一想吧。 你才应该想一想的，好狂妄的口气。 你忘了香桃星域战败的事了吗？ 就是 啊。谁能抓到这个小子的话，本盟主有重赏。 是。 大人，敌军已经接近了。 什么？ 位置在要塞主炮的射程边缘，明显摆出示威动作。 不知死活的家伙。 那是打败史塔汀指挥官的疾风之狼的舰队。 这些老百姓就会耀武扬威， 居然动刀动到太岁爷头上了。 梅尔卡兹总司令官下令出击。 再露一手香桃战的本事给他们瞧瞧。 总司令。 不行，敌军这种儿戏般的举动背后一定有陷阱，绝对不可以断然出击。 被那小子说成这样，我们怎么可以闷不吭声的？ 就是啊，这样什么都不动的话，我们贵族岂不是颜面扫地了吗？ 你说的对。 哎，我看这样好了，干脆我们自己出兵攻击怎么样？ 好，当然好啊。 佛列格男爵愿意出兵的话，我们当然乐意奉陪。 报告长官。 什么事啊，少校？ 佛列格男爵带兵出击了。 什么？ 这些小子逃得真快啊，所谓疾风之狼的疾风就是这个意思。 什么陷阱吗？根本什么都没有啊。 我看是梅尔卡兹操劳过度，胆子越来越小了。 为什么擅自出击呢？我不是严格禁止出击的吗？你们竟敢违反军令，全体都要上军法会议处置。 伯父，你听我说说话呀，我们根本就不怕死，跟敌人作战光荣的死掉的话，我们还求之不得的。可是如果被没有勇气和自尊心的司令官来处置我们的话，太痛苦了。与其这样，我看干脆我自杀算了，我不希望有这种下场。 对，弗列格男爵说的很有道理。 这个觉悟很了不起，我们不能让弗列格男爵一个人死，我们干脆全体在这里自杀，向世人展示我们帝国贵族的骄傲。 对对对 对， 说的对啊。对， 卡子，反正都打赢了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们有这种志气才是最重要的。各位的勇气与忠诚，将我们帝国贵族精神的精华让全天下知道，也在那些自以为是的老百姓头上敲下了正义之锤。你们这种行为非常令人值得嘉许，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，我们一定会获胜的，让全天下的人知道正义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。帝国万岁！ 帝国万岁！万岁！帝国万岁！帝国万岁！ 万岁！ 出了什么事？ 敌军又回来了，用长城镭射轻爆飞弹向我们攻击。 什么？ 伯父，这次交给我们吧。 不，这次我也要出动，全军一起出击，这次绝不能让他们给逃掉，一举将他们歼灭。由我负责指挥，梅尔卡兹，你留在这里。好，我们走。 这些贵族的笨儿子们，乖乖躲在洞穴里的话还可以活久一点，居然特地跑来成为宇宙的尘埃。 报告，已经确定是布朗维克公爵的旗舰贝伦号。 哦，他也出来了， 看来他们没有察觉到我们是假装败走的，连布朗维克都亲自出动的话，一定要让他们输得很惨才行。 是， 不过跟这种没大脑的家伙打仗，打起来真的很没有意思。我是不敢说扬威力了，不过至少也希望是个旗鼓相当的对手。我想罗格兰侯爵大概也是这么想的。 敌军已经开始畏怯了，发动总攻击。 你看看那个丑态啊，一旦逃过就会逃成习惯，居然一点都不觉得羞耻，一举把他们葬了。把那个金发小子抓起来，带回去严刑拷打。 不堪一击啊，不要穷追，可能会有陷阱。 陷阱？有可能。全军减缓速度，调整编排队形。 奇怪，怎么不跟过来了呢？真是的。 这一家伙真狡猾，没关系，全速前进。 米达的这场戏演得还真是不错。 应该差不多了。 是啊，全军听令，转换成攻击，一艘都不能让他回去秃鹰之城。 不等很久了，全舰全速前进，发动总攻击。 怎么搞的？ 看到了吧，贵族的笨儿子们，所谓的战争就应该这么打的。 果然是陷阱，立刻撤退，不要管我军，全速逃脱。 可是指挥官， 你还搞不懂啊？我们已经被敌军引进去了，再拖延下去的话，会被敌军左右夹攻，进退不得，那就完了。 不准退后，这是敌军最后的垂死挣扎。 大人，左右两翼有新的敌军接近。 什么？ 请马上撤退吧，舰列拖得那么长，对我们是很不利的，这样我们会被各个击破。 可恶啊，这些臭小子。 好，出动机器战机，确保制空权。 先走的战舰不要管它，已经无路可逃，没有必要诱导他们做必死的反击，只要确实击毁射程内的敌机就可以了，反正他们已经无路可逃了。 甩掉了没有？ 还没有。速度不要降下来。 在我舰的右翼后方又发现新的敌军了。 果然来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只要专心前进，一口气突破重围，敌人不会从前面攻过来的。 是。 罗格兰侯爵，真有你的。 榨取民众的大贵族们的元凶是布朗维克公爵，不论是死是活，绝对都不能让他给逃走。 元帅有令，能够抓到布朗维克公爵的人，就算是小小的士兵也能够晋升成为将军，请各位把握机会。 原来如此，敌军推知我们逃走的路线，事先在那里埋伏兵力，如果往晋级路线倒退回去，预测就很简单。好，右翼急速回头。 可是如果偏离正常路线失去坐标的话，这不太好吧？ 没关系，总要冒一点险的。 报告，法兰指挥官的舰队脱离航线走掉了。 真不晓得那个家伙到底在想什么。 他可能是有什么策略吧。我看我们也跟他一起走好了。 什么？ 不管怎么说，至少法兰指挥官是一个舰队战的专家。 你说的没有错，跟他走。 是。 啊，对了，伯父联络上了吗？ 没有，我军四分五散，位置都掌握不到。 还无法跟秃鹰之城取得联络吗？ 是，左右两边又有新的敌军。 现在敌军已经称不上是舰队了，看来这一次我们会有非常大的收获。 不要让布朗维克逃掉。 不过他们居然会连香桃星域都放弃，还把它放到战略的一环去。罗格兰侯爵还真是厉害，或者是欧贝泰的计策。 虽然敌军有七成不是被击破就是被俘虏，不过布朗维克公爵到现在还没有被抓到，看来公爵他本身可能没有到前线去的样子。 我看他八成是在后方摆他的架子的。那个家伙的自大救了他自己。 后方炮塔被毁。 那什么， 是敌军吗？ 不，那是我们的人。 全歼突击，立刻拯救布朗维克公爵。 可恶，全歼减缓速度， 暂时退后，损伤才不至于太大。 哼，大家都想急于建功才会这样，太难看了，别让舰队阵型毁了。一边变成球形阵容，一边撤退， 随着退后逐渐把炮火换成近距离，这里也要准备机器战机。 哼，真是厉害，一阵混乱之后马上又重新站起来了。布朗维克公爵呢？ 他退到后方去了。 这样啊，那么我们就算准时机撤退，趁着敌军还没有来之前。 梅尔卡兹年纪虽大，可是宝刀未老，真的很聪明。 虽然被布朗维克公爵逃回秃鹰之城去了，不过现在敌军所剩下的兵力已经没有多少了，剩下的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。 时间的问题啊。 你说为什么你不早一点来救援呢？ 不要生气，因为布朗维克公爵是个病人。 他是个病人？ 精神方面的，造成他这种病的就是有500年历史的贵族特权的传统啊。没错，从这个意义来说，公爵也算是一个被害者，只在100年前的话就行得通了，只怪他运气不好。 这样子，或许布朗维克公爵是个运气不好的人，可是非得把自己的未来交付给他的人，不是更不幸吗？ 这个时候，利普修塔特战役的胜败已经分晓，但是，惨剧从现在才开始。 由于连续战败，布朗维克在慌忙之下居然下令对威斯达朗特发动核子攻击，使得莱因哈特必须面临重大的抉择。下一集《银河英雄传说》，黄金树倒了，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。